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x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啊，今日嘅大军阀嘅时间啦，好似仲有两个礼拜咧，就系呢个农历新年啦。咁就下个礼拜就系呢个施政报告。咁啊，琴日咧就系呢个阿林郑就系、是、就宣布咗辞职啦。咁佢啊就非常之嚣张喎，吓、人哋阿曾俊华辞职嗰阵时都冇话参选，你又话参选，但系据闻佢咁样做咧，其实原来系犯咗法噶，原来系。 点解？ 点解？因为其实你自己仲有，即系你而家你仲系未辞职成功噶嘛？ 曾俊华都系未辞职成功噶。 系啊，曾俊华咧就非常之系起码大家都知道做紧乜噶啦。咁但系佢冇讲到明话要参选啊嘛。 即系守下规矩 啊。咁你明白就系话其实已经又系，其实系有内部规定嘅，因为你系政府成员咧，你有咁嘅身份咧，其实系唔可以出选嘅，其实系。咁但系你咁样做咧，即系点样样咧？即系俾人哋觉得你喺人哋 compare 你同埋阿胡苏贞嘅时候，喂，你好似真系空有成竹赢梗咁样样，即系一定要揾你去选咁样样。咁事实上，你见到中联办咧呢啲咁样嘅所谓吓、用成波嘅讲法祸港四人帮嘅一个中联办嘅团伙啊，唉，已经压晒住落去啦。咁啊，似乎已经系即系个大势喺你嗰边吓，咁、搞到阿胡苏咧，而家咧即系非常之落魄啊，就自己去即系原来好似话之前揾嗰啲咧嗰啲顾问公司咧或者系甚至乎系有啲即系之前已经揾咗人咧系帮佢站台啊，但系而家好似个个都开始系已经系挑选，咁系咪真咧？ 你系咪有嘢要播一播先啊？你要 好有嘢播嘅，唉，播一播先。 你望一望先， 唉。系。 林郑包八大治港愿景，你惊唔惊？一系唔喐，一嚟就系咁喐。正正在林郑劈炮之日上演一幕二次 farewell 演说，个活动本应是由效率促进组搞的政府内部闭门研讨会，不过看下陈家强、张炳良、吴德健、谭志源，哇，主要局长齐晒仗，乜倾啲咁嘅题目要咁大阵仗嘅咩？有踢爆啦！港台又指奶妈喺会上咗唔少时间讲佢嘅治港理念，仲要咗八项香港愿景，报大路啊！江惠芙继续加强本港优势，把握机遇啊，同培养年青人啊，维护一国两制等。但奶妈话呢啲绝对可行、啊。哇，你睇有份开闭门会、啊，而次系奶妈竞选班底嘅汤家华几风骚。 嗱，我自己个人觉得系一个相当深入嘅一套完整嘅政治港嘅理念。咁但系呢套理念系讲俾公务员听嘅。 会上有提到或者暗示已经辞职啊？ 佢唯一讲嘅就系话今日嘅呢个日子。揀喺今日開呢個會咧，係比較有趣同埋係佢用因為英文講佢係 tricky， 即係少少棘手啦嚇。 仲有人報料話，奶媽一講完全場拍手添啊！ 棘手咩？ 嗱，咁你頭先話， 唔係我頭先喺度話 tricky 呢個字係解 棘手咩？ 棘手咩？ 唔係，其實。 我覺得嗰、那個其實喺嗰個背景嚟講咧，係似古惑多啲啦， 取巧 取巧多啲啦，係嘛？咁因為其實你取巧嘅 implication 有幾個啦？第一就係其實下一個禮拜就係呢個施政報告啦。 取巧你嗰另外一個意思就係咧偷雞， 偷雞啦。咁其實你。喺施政報告之前，你係講呢個施政呢個治港理念，其實係啱啱暗示咗你呢兩件事，其實係會係有一個 merge 埋一齊咧，係咪？咁因為其實呢、這、一個大家都知啦，你而家施政報告已經搞掂曬咁滯嘅啦嘛，你已經大概知道嘅內容嘅啦嘛，係嘛？你已經係早收唔知三日風啦，半年風都有啦，係嘛？你咁多嘢滴水不漏，咁但係佢今次嘅辭職就絕對唔係滴水不漏啦，因為上個禮拜已經好多傳媒已經紛紛就講咗佢係即係今個禮拜四，即係琴日係去宣布呢個辭職嘅。咁但係咧，咁就當然啦，就同上次阿胡蘇辭職嘅待遇就非常之唔同。咁啊，琴日就呢、這個嚇、啊、林鄭佢宣布，即係叫記者，即係見記者會嘅時候，後面有隻飛龍喺度。咁啊，胡蘇貞嗰陣時係冇嘅嚇，亦都係冇咁多嗰啲叫高官啊，又同佢 farewell 啊，又聽佢演說啊。頭先嗰段即係動新聞咧，仲提過一樣嘢嘅，就係話佢係向呢啲公務員咧就道歉。點解咧？原來就話有啲傳媒就之前就係即係講過一啲嘢啦，嗰啲說話就係話其實佢係好 harsh 嘅，林鄭係好 harsh 嘅，咁就話佢咧係 hated by 好多 CO 唔係好多 AO， 咁所以咧就暗示就係話佢個人個作風太硬朗啦，係嘛？即係令到嗰啲即係叫做 AO 好大壓力啦。不過其實呢個有跡可尋嘅、哦，你就係講到咧。即係佢自己喺故宮博物館呢單嘢上面咧，喺個半年裏頭滴水不漏咧，佢連佢嘅助理都唔 Q 知嘅喎，真係你真係好唔信任你啲 AO 喎。咁所以點解啲 AO 即係你自己都唔信任你自己啲僆啦，佢又點會中意你咧？ 不過你而家睇翻而家個局勢咧，即係林鄭嘅辭職就好明顯係向一個方向，就係、是、兩大司長就係對決。呢、這个就系唔使讲，大家都知嘅。但系你话系唔系，即系佢系即系跑先少少咧？嗱，你可以从咁嘅角度去谂，喺现时成个中联办嘅系统里边，或者成个左派嘅系统里边，或者可以讲叫既得利益者里边咧，佢一定系跑先嘅。 但共產黨如果要製造咁嘅局面，佢安全計係所對咗 100% 噶嘛？你俾佢哋兩個兩位師喺度咁樣玩嘅時候，點解佢哋唔選擇淨係揾林鄭出嚟，然後葉劉同埋胡官陪跑咧？ 所以其實裏面係牽涉到中共內部嘅權鬥咯。如果你話成個中聯辦，即係以前我哋叫港澳工委嘅系統，好明顯嘅擺曬嘅陣出嚟。由葉國謙勸退啊，到呢一個嘅即係勸胡蘇仔勸退啊等等嘅所有動作，都話俾大家聽，就係咧我係延續梁振英嘅路線嘅，我哋只係換個人嘅啫。咁大家就覺得好灰噶啦，係咪 ？At this moment up to now 都覺得胡蘇仔係冇希望。嗱，你用咁嘅角度分析先啦。咁我哋即係吹向呢個風先啦，咁樣咁你就。奇怪地，或者系你可以话系奇怪地，点解胡须仔会无端端扑出嚟咧？呢个系先一个疑问啊嘛！我讲过第三次，今次再讲一次就系、是、以胡须仔，我对呢啲咁嘅 A.O. 嘅理解，冇六七成把握，佢唔会乱嚟嘅。即使你话如果系冇阿爷祝福。我只系得大 Masa， 甚至乎系泛民嗰啲头脑发热，而家喺度兴高采烈嘅人嘅祝福都好，佢都未必敢啊嘛。 大 Masa 都一半半嘅咋，即系大 Masa 都系。 起码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是、咧，李嘉诚撑佢。李嘉诚系撑胡须仔嘅，咁亦都好自然啫，亦都好容易理解就系、是，喂，你作为一个即系财爷，过去嗰十年嚟。其实你系照顾紧所谓新自由主义，照顾紧啲大 Masa 嘅利益嘅人嚟噶嘛？ 好容易體現到，如果你作為行政長官，我揀你做呢個代表，你係能夠反映到我哋嘅諗法同埋意見嘅。 同埋， 但 係 咁講法喎，下屆你係李嘉誠嗰啲嗰啲僆嚟嘅喎，咁啊，即係呢個嗱，阿尤清源都講過嘅，即係其實咧，啊呢、這個你話如果李嘉誠嚟計咧，佢係中意兩邊都買嘅，即係就等於咧。即係美國佬，即係嗰啲財團，即係都會係投資落去，落住落去啊 ！Donald Trump 又好，嚇、啊、希拉里又好，會兩邊落嘅。咁所以呢個可能係咧，即係 arbitrage 嚟嘅，其實係呢個係即係叫做一種投資啦。因為其實嗱，即係話俾你聽，其實連李嘉誠啊都冇把握。嗱，雖然你話可能係即係 唔係，但係好肯定 up to now， 嗯， 再用翻呢、這個到今日為止，其實最高領導。系未表态嘅， 系未表态呢、這个 未表态嘅，所有而家嘅动作都系下边嗰啲友喺度搞嘅啫。 嗯， 嗱，你问我如果系集握手同呢个嘅曾俊华，握过几多次啊？ 一两次 ，all together 系两次。 嗯， 你可以咁谂，从一个即系反面嘅角度就话，佢可能系真系想去揾佢做呢一个嘅一带一路嘅。即系呢个亚投行嘅即系副行长、哦，佢只系想做呢样嘢啫噃，因为佢知道你有财金嘅经验，你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一个财爷咁多年吓，喺、啊、外国嘅关系啊，甚至乎对财经嘅经验啊，喂，我揾你做呢样嘢啫，冇话谂住俾你做行政长官啦。嗱，如果我哋纯粹从即系撑林郑嗰个角度去谂，而第一早收三日风。即系呢个民建联，其实系全面系倾向呢一个嘅林郑月娥嘅咯。你甚至乎中联办嘅系统，如果你话冇否认嘅话，即系承认咗咧，就系佢曾经见过呢、這个即系曾俊华劝退佢嘅，黄光亚又劝退过佢嘅。我只能够证明一样嘢，就系成个港澳办嘅系统，甚至乎系既得利益者嘅一班。以梁振英为首，即使佢嘅负面新闻太多，太样衰啦，我而家换个人，路线不变，希望继续延续呢样嘢。如果你话即系从畅谈呢一个胡须仔嘅角度嚟讲，我只系得一样嘢嘅啫，我只系估佢做咁多年人，几廿岁啦，唔做一世，唔做一世，唔系贪，净系做个行政长官，冇理由冇咁大嘅风险嘅。我哋就会，佢一定唔会，佢唔似系一个咁嘅人。如果佢冇人话俾佢听，我而家开灯俾你，叫你走嘅话， 但系你咁讲，共产党系做紧一个好危险嘅实验嚟嘅。你谂下佢而家系讲紧梁五年前梁唐之战嘅一个翻版嚟嘅，随时。 所以到目前为止，所有最高领导嘅 order 系未清楚，行嗰班做咗好多手脚，希望制造既定事实。希望即系令到第一泛民会散晒，第二建制唔敢表态，都够啦。如果你泛民有筹处，就谂下，屌，不如我出嚟玩啊！还掂我啲票都系倒落海噶啦，即系我唔能够 contribute 得到喺呢一次嘅选举里边有任何嘅改变嘅时候，咁泛民啲票咪散咯。嗰300 plus 就系形同虚设噶啦。 但300 plus 形同虚设系建基于共产党系随时将嗰600几票一口气倒落去某个候选人嗰度。 啱啦，咁你大妈撒如果俾呢一个而家嘅信息你，你唔敢乱咁表态啊嘛，咁你咪睇定啲先咯。喂，你提名佢啦，你提名佢啦，唔一定要我噶，我梗系等 last moment 嘅时候西瓜靠大边，最后先落注噶嘛。喂，咁你胡须仔，你成个士气一定会受影响嘅。你成个选举嘅阵营，虽然话租好办事处，咁点搞啊，大哥？就算用我一路以嚟估计嘅最乐观嘅估计，嗰500几飞，最乐观啊呢、這个200几呢个唐营嘅，300几呢一个嘅泛民嘅，就算全部召集埋一齐，你都系输噶嘛？你选举，尤其是喺最后尾嘅关头，而家啱好啦，两三月嘅时候，西瓜靠大边，买马理论。我买一只赢嘅，尤其是啲大妈撒。如果而家做到咁嘅形势出嚟嘅话咧，对林郑月娥系有好处噶嘛？第一，佢话辞职，两嘢就已经批咗佢啦，即系话我睇你啦， 嗰条友迟咗成个月，拖咁耐都未掂， 即系唔得咯。 即系我唔撑你咯。第二，你从佢嗰班马仔、嗰班的系嘅亲兵，以民建联为首嘅，全部一系就劝退佢，一系就变相帮呢一个林郑月娥即系做势同埋做戏。咁你就有少少担心噶咯。嗱，第一，泛民嘅谂法就系、是：喂，咁不如我派人两出嚟选啦，不如我即系玩白票啦，吓、啊，或者啲大妈晒就会觉得：喂，唔好搞咯。屌，我哋都系睇领导人做嘢嘅啫，系咪？如果佢真系唔系好想嘅时候，我无谓得罪佢啊嘛。喂，呢个系我而家嗱，我目前所讲嘅所有嘅道理，都系即系唱好呢个嘅林郑之下所讲嘅。 如果系咁，泛民应即系嗰300 plus 应该出招奇招，佢哋一口气签150个名，然后提名胡须仔。 你咁做，咁 死亡之吻嚟噶呢个系啊？ 唔系你咁样做咧，就胡须仔死得咁快。你胡须仔死得更快的原因是在于咩？喂，你变咗泛民的代理人。喂，对阿爷嚟讲，第一个最怕的是咩呢？就是泛民。他已经打击完呢个本土派啦，而家到泛民的啦，排队到的啦，系咪？你唔听话啊嘛，个日子里面你不受控制啊嘛，你唔喺我掌控之内的人啊嘛。第二就是班大妈手，因为我成日俾你喺度挟持，挟咗好多年噶啦，大哥。是咪？喂，佢同埋佢将所有对香港问题嘅分析归结一个问题，就是深层次矛盾。咪记唔记得胡锦涛都噏过啦？呢、這个深层次矛盾系咩？因为财富不均，因为咧全部系益晒你哋。屌，其实应该系反商嘅，最后就反到我老共或者反到特区政府。 喂，呢两食咗死猫啊！ 两个板块对阿爷嚟讲都系唔 like 嘅人嚟嘅。嗱，以前喺回归嗰度前后嘅时候，我冇办法。即系我要学习资本主义，我要即系靠拢你商界，要靠你 必要 维持香港嘅繁荣稳定，有道理嘅。我让一步俾你，你都唔喺政治上对我有咁大嘅威胁，我先打到我最大敌人先啦，就是、泛民。好啦，而家你竟然你两班友嚟对付我，所以泛民都要讲通嘅。你无端端而家要同即系你过往嘅政策理念。你嘅施政嘅方針係完全南辕北辙嚟噶嘛？即係商界嚟講啊，同泛民啊，係完全兩班人嚟噶嘛？而家為咗打擊一個最大嘅敵人，佢嘅棋子或者佢嘅即係作為代理人就係、是、林鄭，你兩個可以合作得到嚟玩我。咁所以你 up to now 到今日為止，我依然認為佢係未最終表態。睇緊個局，睇你包地點玩法。而胡蘇仔而家喺個跑馬仔個過程裏面，一出頭嗰102馬，其實係蝕咗張。你做到個勢俾人覺得人哋阿爺係唔撐你啊！雖然你有呢一個嘅成報頂頂，係嘛？有法輪功， 東方 呢、這個叫咩話？大紀元頂頂，甚至乎你話東方頂少少。咁但係究竟边一个啲料先係坚㗎？ 东方呢就讲返清楚先，係两边都屌嘅。林郑又屌，曾俊华都唔 係帮得晒啦，或者係咁讲係咪？但係就即係佢奇怪少少啦。嗱，所以如果你话压住嘅话，所有人有少少脑筋，而家唔好压住。如果系要以阿爷作为马首是瞻，要擦佢鞋，甚至擅价而沽嘅话，梗系唔好压住啦，大佬。咁胡须仔就好蚀噶咯。你唐营嗰200-300飞，喂，当日嗰200-300飞系因为睇到梁振英赢紧嘅情况之下，冇影响大局，所以我先投唐英年啫。但系今时今日，可能你系影响大局嘅时候，你嗰200-300飞沽得几多呢？ 唔系，我觉得咁样啊。其实而家个情况咧，去到呢一步咧，我系觉得咁样，即系阿曾俊华咧，如果佢系入到闸嘅话咧，就真系佢选得到嘅。你谂下边啲人会提名佢先？ 我未必同意呢个讲法。 唔系，你谂下边啲人会提名佢先？ 最后嘅结果就系、是，你唔第一，你唔可能，我乜都得，你唔可能唔俾佢辞职嘅。 嗯。 我辞职，我而家唔捞你都唔俾我冇话到明，我一定选、啊，你都唔俾我辞职。 咁但系都要有人提名。 喂，你呢一个咪为 正正系睇到小圈主选举嘅荒谬咯。 嗯 喂，我哋参选已经系冇权噶啦，因为我一定要揾到你150个选委去提名啊嘛。嗯、我投票又冇份，喂，我而家连辞职，我揾到人支持我，你都唔知我有冇150人支持我啦，你都唔俾，咁你咪即系剥夺我参选嘅权利？第一下就已经 ban 咗你，我觉得绝对唔会。喂，除非老共系即系串到咁，同埋蠢到咁嘅啫。但會會你最多都话佢两个一齐俾 同步咯。 但佢会唔会话老共而家系曲线撑紧胡须仔啊？即系个原因就系、是、好似刘瑞兆今日好似有篇文就话，喂你而家林郑月娥咁样俾人压苗助长法，其实某程度上系破坏紧佢嘅民望噶、哦。佢即使你老共系俾最后都俾佢选上嘅话，喂其实佢个蜜月期随时仲短过梁振英噶、 哦。唔系呢个咪我一路嘅讲法咯，就系、是、你如果。揾林郑嘅话，喺佢而家最低谷嘅时候，包括经过咗呢个西九事件之后，包括佢自己喺度乱咁噏嘢，话要延续梁振英路线嘅情况之下，佢仍然当选，而佢最后嘅民望系输嘅。咁啊，呢个咪又另一个小圈子选举嘅荒谬咯。即系我唯一 positive 嘅因素就系、是、第一，你唔可以唔俾胡须仔去选，薯片叔一定要俾佢选噶。嘅前提系咩呢？一定要俾佢辞职，一定要批准。呢、這个系唔可能唔批准嘅，唔批准，咁你拖到几时啊？拖到去呢个自己提名嘅时候，佢都未辞到职，即系话佢冇得参选。咁即系你剥住佢选举嘅权利。好啦，如果你放咗佢选举嘅权利嘅话，佢攞150，就算泛民唔撑佢，我估佢跪喺度哀，佢点攞到150啩？入到闸啩？咁嘅情况之下，咁就有得斗咯。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家而家喺度唱好，其实我想归结一样啫，或者系唱淡，即系呢个胡须仔，或者系唱好呢个林郑月娥，唱淡林郑月娥。其实阿爷未表态，咪未表态咯。你哋下边嗰一班友仔要玩，俾你玩下先啦，有乜所谓啊？俾你下边班友仔玩一阵。第一，我睇到边一个系真正系忠于我嘅；第二，边啲机会主义者蒲晒出嚟。独裁者就系咁噶啦，喂！第一佢要估你估佢唔到，第二就系你要嗰班友仔蒲晒出嚟，引蛇出洞，出晒嚟先。 当年大明大放嗰招， 所以而家最叻嘅人系咩人呢？就系嗰啲商家佬，两边都唔买住，跑马咁，临到最后尾一分钟，我睇下边个嗰个嘅赔率跌，我先买落去。嗱，我从佢哋嗰啲角度諗法咋，即係好计算嘅角度諗法咋，而家蒲出嚟嘅，喂到时如果你权力斗争係输咗嘅话，如果我哋嘅背后假设香港成为成个老共喺呢个权斗党内嘅权斗里面其中一隻棋子嘅话，屌而家我买边嘅话咪扑街输晒㗎喎。係咪我仲俾人哋睇到原来我神早已经压错住。如果万一啊，最叻仔嗰啲系咩咧？最蛊惑嗰啲系咩咧？最聪明嗰啲系咩咧？就系而家唔表态住。咁所以你而家话林郑系跑先，头先嗰啲咁样嘅因素系冇意义嘅。学你话斋，如果我一早要林郑嘅话，胡须仔系唔敢辞职啦。咁咪好好地做埋嗰个财爷佢，过埋呢个任期，好啲嘅。就人哋继续委任你做财爷，或者晋升一级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唔好彩嘅，咁咪退休咯。 去 玩咁大做咩呢？好啦，有亚投行嘅，咁咪做亚投行咯。佢都系打份工嘅啫嘛。嗱，你要谂下，佢同曾荫权都系同一个背景出身嘅，都唔系谂住即系自己日后有机会飞黄腾达到去成为皇帝个级数嘅人。有机会咪做咯，冇机会咪唔 Q 做咯，有冇咁紧张？但系如果佢呢一个举动，呢、這、一个 move， 我唔觉得佢系一个即系靠呢个泛民又好，靠呢个大妈手又好，去挟啊老共嘅人。我唔觉得佢够咁够用，除非佢自己判断错，佢太蠢，佢太天真。 我觉得咁又唔 太可爱个头。你觉唔觉得香港嘅 AO 做咗几十年嗰啲爬到上去咁高位嘅人，系够胆 咁样去即係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狡猾个狐狸呢啲唔会嘅。 同样道理，你话林郑月娥佢都系而家挟天子以令诸侯咋嘛。佢咪攞晒成个中联办嘅系统港澳工委嘅系统嘅人去制造一个形势入俾你听，我系阿爷祝福嘅人选，你唔好諗啦。回苏仔你返去嘅瞓觉啦咁样。佢而家想制造呢个局出嚟咋嘛。但到目前为止到今日嚟讲，我始终认为佢哋都系睇定先。因为佢而家喺度计緊条数。呢条数就系、是、我俾胡苏仔做，我又要付出咩代价。我俾林郑月娥做，我付出咩代价。好简单，俾胡苏仔做嘅代价就系、是、英美嘅势力咯。我讲过㗎啦，我去美国访问嘅时候，坐都未够两三个礼拜嘅新负责香港台嘅人，第一个就问我第一个问题，所有嘢都唔识，比例代表制唔识，香港立法会选举点样当选唔识，只系识装争，去布鲁斯金学院研究呢个香港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嗰、那个，第一个问题最有兴趣问我嘅就系装争，咁你反映到装争系咩人啊？阿爷对佢有怀疑啦，大佬。如果你揀佢，你嘅代价就会出，就係咁佢最后尾佢忠唔忠心于你㗎。 唔係喎，你如果讲返阿练月珍嘅讲法呢，就係、是、话你喺四面围堵之下呢，咁你系咪要有一个门窗，即係去都系延续返你过往中共嘅一贯政策，就系、是、呢就是、长期打算就充分利用咁样。咁因为其实你见到啦尤其系特朗普上台，咁你一定系要有一个咁嘅地方。但系呢今日发生咗一件事就好令我怀疑呢，究竟呢个习近平系会唔会即系用返香港作为一个比较中立嘅一个地方。因为点解呢，今日咩今日嗱有无线啦就老屈呢个金融时报，我哋有幅图啊睇下先好嘛。咁上啲。应该是上啲嘅，系啦，咦，系咪长嘅呢幅图系？应该系，系嘛？落啲应该系咪？落啲系啦，上啲系啦，上啲。嗱呢一幅咧就系无线嘅 cap 图，英媒报道，大陆要求新加坡就放弃呢个台湾关系，先至归还香港嘅装甲车。但系就睇真知啲，下面即系其实嗰幅图系点样样嘅咧？呢原来所谓英媒咧就系《金融时报》。咁啊，点解会话你即係老共咁臭串呢，一定要你放弃同台湾嘅关系先至还返啲车俾你呢？我哋听到其实好恶言㗎嘛，係咪？喂，你中共系咪即係要搞到将香港推到去呢、這、一个未睇完嗰幅图，因为真系要睇推去即係一个呢个吓、啊、中美即係或者系呢个国际争拗嘅一个呢个风眼位呢。但原来唔系，你睇下The impression of strengthen on 呢个 Monday with 呢个 Mr. Lu of the Chinese 呢个即系外长啦。The resolution to 即系嗱，即系佢话嘅 impression 啊，呢个系即系其实呢个解读嚟嘅。即系《金融时报》咧就引用翻外长嘅讲法，就系话咧就觉得啊，即系而家即系 keep 住呢啲咁嘅装甲车啊，即系当系一个 bargaining power 去要求呢个新加坡就放弃同呢个台湾嘅关系咁样样。唔系即系讲真。嗱，如果好似啊呢、這个无线咁样老屈嘅话咧，咁其实老共系放弃咗呢个中立嘅地位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系无线老屈啦。就正如其实头先我哋揾到网上边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吓 cap 图咁样样。 唔系你呢个讲法就系话咧，老共、就好似我哋即系上几集喺大军阀讲过嘅，就系你都要透过一个相对同美国关系好嘅人，或者系美国信任得过嘅人。作為一個即係周旋嘅一個空間或者係棋子，咁而曾俊華咧相對上係一個好啲嘅人選，因為佢係比西方世界咧係容易接受嘅，係嘛？咁就呢個係一個好處啦。其中第二個好處就係、是、起碼香港人係相對上目前嚟講嚇都係接受呢個胡鬚仔係多過呢一個奶媽咁啊，亦都可以話係疏解咗香港呢一個嘅敵我矛盾之間嘅對抗。一个好重要嘅关卡嚟噶嘛，咁呢啲梗系胡苏仔有好处啦。呢、這个亦都我哋一路都讲就系话，唉，大家唞唞气啦，好攰噶啦。嗱，你谂下 林鄭月娥，就算你話有耶祝福都好，最後結果係咩呢？路線不變，即係換一換個人，咁你咪繼續延續過去個問題。唔係呢個係唯一，我覺得呢個係冇道理嘅地方啫噃。點解你唔俾曾俊華選啊？係嘛？你話你佢唔夠百五票，阿爺背後一吹，屌突多倍出嚟都得啦。第二，點解唔俾佢辭職啊？人哋辭職都唔俾，咁你咪突顯小圈子選舉嘅荒謬。想選都冇得選，係嘛？咁高民望嘅人，所以如果你話睇而家嘅局嘅話，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樂觀。即系睇呢个林郑月娥，亦都唔需要太过悲观睇呢一个嘅胡须仔。有国际政治形势嘅层面嘅分析，就系作为佢一个即系缓解嘅地方，又系一个解决问题行政管治嘅角度，或者社会矛盾嘅角度，就系、是、喂呢条友令我唞唞气。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你都唔可以唔谂就系、是、阿爷始终嘅分析，深层次嘅矛盾就系香港嘅阶级问题。佢永远都认为阶级问题噶嘛，屌佢共产党出身，咪梗系阶级斗争为纲啦，梗系以阶级嚟分析啦，唔通话我啲人好憎我共产党咩？好憎我哋中国人咩？冇憎我哋中国领导人咩？梗系话因为你财富分配好严重，因为官商勾结。你睇下许仕仁，你睇下曾荫权，几核突？呢啲咪就系部分人相信嘅一套嘅理念咯。嗱，我而家唔系买两边，而我即系话俾你听，到今日为止，1月13号今日未表态，两个都仲仍然可以跑得。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作为反对派、非建制派嘅话，你点样利用呢300+？系抌落海啊？继续延续翻我哋个路线，就系话，即系凸显呢个小圈子选举嘅荒谬啊？定系还是你可以做少少少少啫，唔系好多嘅 leverage 啦，共干咧。嗱，呢个就系我哋要谂嘅问题。唔好以为而家个势，林郑月娥跑先啦，睇个势都好好啦吓。同一时唔同时间辞职，同一时间批准嘅话，咁呢个系好自然嘅，排队都到啦，系咪？咁都要令到香港人睇到有一个竞争嘅选举嘅。咁有咩问题啊？喂，到时佢要边个赢？点样赢唔到啊？一人一票嘅意思系习大大一个人可以决定最后嘅命运啊嘛。但系当中好多权斗喺入边，利用香港作为党内斗争嘅一个嘅权斗嘅延伸，港澳办系统、中联办系统全部撑呢个林郑月娥，路人皆见。所有非建制派，甚至乎呢一个嘅大妈撒，同阿爷都喺某啲问题上边矛盾嘅人，全部撑晒胡须仔，呢、這个都好路人皆见。 不过我觉得而家系似乎系有个博弈喺度嘅，但另外我哋又见到一个势咧，就真系好奇怪嘅，其实系而家见到即系中联办或者系呢一个主流传媒咧吹嘅风，即系个吹嘅风好似嘅情况，就好似嗰啲牛市未末期咁样样咧。将所有好消息全部推晒出嚟，你系买唔得嘅，系你系搞到咁样。 所以我咪话呢个即系掩人耳目咯。 即系你 唔好俾呢一个嘅风瞒骗咗 啊！ 如果你用我头先嘅假设，最高领导人喺个问题上边仍然未表态嘅话，下边班流落，即系继续喺度即系制造时势啊，制造呢一个嘅做王嘅风气。其实呢啲全部都不能够作准。你咁谂咧，就觉得依然我仲有希望啊！我做啲嘢嘅时候，依然可以改变嘅世界。佢都想你系咁。喂，佢一早话俾你听，我要边个？咁你包仔咪个个擦晒佢鞋，屌仲使擦我嘅？而家最好喺独裁者嘅角度，我唔话俾你听，我想要边个？你自己斗下先， 小心阳谋。 嗱，你露晒你底出嚟先啦。我咪睇下睇下边个对我系最忠诚嘅咯，最后咩一刻，我要你转轨道啊，你咪轨道咯。嗱，你唔听我讲嘅话 ，mark down in my diary， 我记住你 ，OK？ 你听我讲嘅十倍奉还翻俾你，咁唔好咩？所以大家而家呢个时候，你同佢哋咁紧张都系冇意思嘅。第一又唔系我哋嘅人选， 选到我哋都未必有着数。明啊，到时咧啲人赖你，屌我头胡须仔之后，我而家最近网上见到啊嘛，头胡须仔之后嗱。最高工时又冇呢、這个全民退保又冇 DQ 啊，继续搞嘅时候，你赔翻俾我啊？ 如果咁讲到最后， 所以非建制派、泛民主派，你都唔好表态咯。 好啦，讲到即系究竟即系呢个民主派点样企位咧，我哋转头翻嚟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